第110章，眼睛。正常人体会不到上一秒撑到炸，下一秒饿到晕的刺激，但如果吞下油或秦鸠，你就可以拥有这种刺激。萨利倒在沙发上啜泣，眼泪流满腮帮。萨利的肚子已经瘪下去，时不时发出幽怨的哀鸣，提醒他该进食了。屋子里人数众多，品类丰富，但萨利一个都不想吃。萨利宁愿饿死，也不想再吃这帮人中的任何一个。和兄妹俩对比鲜明的是，客厅里充斥着亢奋和欣喜。对这群考生而言，他们这几十分钟可过得太刺激了，还差点就成了永别。余文对镜子心有余悸，他小心翼翼抬头试了几次，发现那些血液已经消失，镜面恢复成了最正常的模样，这才慢慢放下心来。老于带头做了激情演说，给儿子于文和楚月汇报了镜子里的情况。于文还有点纳闷， 挪一面镜子跟你们面对面，相当于你们自己照自己，如果这样就可以出来的话，之前我把六面镜子围在这里调整方向的时候也有过面对面的情况，那时候你们怎么没出来啊？ 吴力解释道， 一是对的不正，二是我们还不能碰镜子。 那时候黑雾还没散开，油货与秦鸠他们碰不到镜子，手伸过去就得脱层皮，更别说穿过镜子走出去了。 哦， 余文点了点头，掰着手指说， 所以我得先答错题，涂改掉错误答案，那些血爪子来缠着我们，镜子里的黑雾才会挪开一点，你们才能碰镜子，这时候我们再从大逃杀中抽身，在你们对面放一块镜子，还得对准了，你们才能从镜子里面钻出来。 吴力点点头， 基本没有差错。 余文不禁砸舌， 这不变态吗？ 谁说不是呢？ 楚月非常顺口地接了一句。余文现在跟楚月有了一巴掌的过命交情，说话熟多了。 姐姐，我发现你们这些监考官呀，一旦变成考生就肆无忌惮，逮住机会就骂系统，特别像我们高考完那天。 高考完？你高考完干嘛了？ 余文居然被问得愣了一下，突然间张口妄言。他抓耳挠腮， 奇怪了，我想说什么来着，话到嘴边了。 楚月笑着安慰道， 没事儿，别急，系统里的正常反应，慢慢想。 啊， 余文抓挠的动作一顿， 什么叫系统里的正常反应啊？ 你没有发现大家都很少提到过去吗？提到系统外的生活是怎样怎样的，曾经是干什么的，家里人有哪些，碰到过哪些事。刚进来的时候在这里待得越久，越会忽略这些，时间长了呢，就会变成没什么牵挂的。 怪不得我哥就跟谁都不太亲近，我以前有过误会，觉得我哥他特神秘，也不好相处，还以为是家庭因素呢。 楚月愣了一下，他也很久不聊这些了。过了半晌，楚月才缓声说， 也许吧，不过他真的在这里待得太久了，比其他监考官都久。 那姐姐你呢？ 我？ 楚月眨了眨眼睛说， 我跟你哥差不多。 余文又有点纳闷，他记得之前楚月提过，最早一批的监考官不止楚月和油货，还有其他人，为什么又说他们两个受影响的时间比其他人都久？ 你们说我什么呢？ 油货的声音突然从头顶落下来。余文一缩脖子，讪讪的抬头。油货从二楼栏杆看下来。 说你帅。 楚月一脸坦然。 你俩找到那个日记本了？ 油货抬了一下手，拿着一本破旧本子。 有什么重要信息吗？ 刚刚粗略翻了一遍，暂时没发现。锦秋拍了拍游货肩膀，沿着楼梯往下走。游货低头翻着日记，跟在秦秋身后往下走，也不看台阶。下楼看书容易摔跟头，有人告诉过你吗？秦秋停住脚步，搭着扶手回头。 你不摔我就不会摔。 游货眼也不抬，手指夹着一页纸依然在看。秦秋点了点头，继续往下走，游货也继续跟着。没两步，秦秋突然假装踩空，游货也跟着一踉跄，伸手扶住他的肩膀。你看，差一点吧，秦秋说。游货想打人，他啪的一声合上本子，塞进秦秋手里，问： 你幼稚吗？ 还行，比你略长两岁，秦秋说。游货嘴唇动了两下，转头就见楚月笑弯了眼。对了，秦秋对楚月说，我们刚刚想起来另一件事。楚月一愣。 你在跟我说？ 嗯，关于你之前提到的地方。楚月愣了一下，立刻坐直了身体。 我提到的地方？哎，你是说可以说悄悄话的地方？ 对，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个地方，但是效果差不多。楚月来了兴趣。 哪里？ 秦秋冲沙发附近一抬下巴，楚月顺着两人的目光看过去，看到了一排镜子。他愣了一下，突然反应过来。 对呀，镜子。 老于他们冷不丁听见这句话，摸不着头脑。 什么镜子？镜子又干嘛了？ 一旦被镜子吞掉，就会被默认成已死亡，系统不会管镜子里的世界，更加犯不着去监控一个已死的人在镜子里做什么。那里就是一处安全地带。 走。 楚月当即拍板，余文一咕噜爬起来。 姐，你去哪儿？进镜子。 楚月对游货和秦秋招了招手。 我有话跟你们说。 萨利和雪莉眼前一黑，好好一个恐怖道具莫名成了这群魔鬼考生的根据地。安全起见，其他人留在镜子外守着。 你们看着点时间，11点整吧，我再写个错误答案涂改一下，放你们出来。 余文说这句话的时候脸都是绿的，十几分钟前余文才发过誓，这辈子再也不改答案了，这才多久啊。游货他们驾轻就熟地弄哭雪莉，钻进镜子里，留在外面的人挪动镜子，给他们制造活动空间。原本只打算对着客厅，老于第一个不答应。 你知道想上厕所找不到门有多痛苦吗？ 老于说着搬起另一个镜子，把客厅和卫生间连上了。 反正六面呢，也别浪费了。 舒雪又抱起了剩下的镜子。舒雪这姑娘愣是找到了搭房子的乐趣，她在屋子里寻找各种刁钻角度，把所有能动的不能动的镜子全利用上了，把整个一楼和地下室都框进去了，就连禁闭室里都塞了一块，不得不说还挺有成就感的。 镜子里，游货和秦秋坐在沙发上，楚月第一次进来，好奇地转了一圈，又在厨房找到了一次性杯子，沏了一杯水，这才在沙发上坐定。黑雾始终浮在边缘，没有要前进的意思。萨利可能吃够了苦头，暂时都不想找麻烦了。楚月没有立刻开口，他喝了几口水，静了片刻，突然自嘲一笑，习惯了做什么都被盯着，突然自由下来，我居然有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了。尽管记忆不全，游货对楚月依然有着说不上来的信任感以及少有的耐心。过了片刻，楚月放下水杯，突 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诱惑，你的眼睛处理过吗？ 处理？ 秦鸠蹙了一下眉，这个词儿令秦鸠不太舒服。那是油货的眼睛，不是什么道具或者器械。油货也愣了一下，紧接着说， 我之前做过眼睛方面的手术，就在刚醒的时候。你， 我为什么问这个，对吧？楚月顿了一下，似乎突然找到了话头。系统最初是什么样子的，你不记得了？楚月对油货说完，又转向秦鸠，你看的应该都是资料，我见过而且记得。系统最初其实很正常，严谨刻板，你们都知道的，这种人工智能式的东西总会透着一股不通人性的笨拙感。那时候我听研发人员开玩笑说，系统就像一个孩子，有无限可能但又挺傻的。也有人说，系统如果某天拟人化，一定得有一个不苟言笑的扑克脸。油货的脸色一定很精彩，以至于楚月看他一眼就笑了。你现在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，一言难尽是吧？我看你快吐了。楚月笑得不行，又正色道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评价了，当时的研发者在系统里面植入了学习模块，专业术语我肯定是不懂的。反正在我理解，所谓的学习核心是模仿，就像很多小孩子一样，他们希望系统在模仿中慢慢拟出类人的思维，智能度更高。楚月看着油货顿了片刻说，既然是模仿式学习，总要有模仿对象啊。油货心头突的一跳，我不知道你现存的记忆里小时候包括青少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，不过我想应该被处理过滤过，不然你会有很多和他有关的记忆。毕竟你很早就见过系统，系统一直在通过某种方式看你所看的，经历你所经历的，通过你的眼睛。